Meet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万一广播的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花卉贸易商啊，更是一个资深的花艺师，他的名字叫田梦娇。你好，梦娇。 嗨，大家好，我是田梦娇。 之所以邀请梦娇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是不光是因为他跟花有关系哈，更是因为呢，他曾经在一个花卉之国荷兰有过7年难忘的生活经历啊。那梦娇在上次节目里也跟我们分享了花在荷兰人生活里的重要地位，特别也谈到了自己难忘的7年留学生活哈，尤其谈到了这7年间呢，他的这个住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哈。之前也谈到了孟娇在荷兰工作生活搬了6次家哈， 对， 几乎是每年搬一次。 是的， 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得已，因为可能要实习要工作， 是 不能离住的地方太远了哈， 对， 所以必须得搬家。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啊，现在呢特别是年轻一代，租房子已经是一种很常见的居住形态了。那么在荷兰呢，像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啊，比如说或者是30岁以内的年轻人，他们主要的居住形态是怎么样的？也是以租为主吗？ 是的，和中国现在的形态也很像，年轻人都是以租房为主，这样子他的成本比较可控，根据他的工资的水平，他会去选择相应的房屋去租。 那么在荷兰哈，你看到的周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大约从什么年纪开始，觉得我得为买房子做准备了呢？ 荷兰人一般的话都是在结婚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会考虑未来孩子他活动生活的区域，比如说有孩子他们就更倾向于选择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如果是租的话它的成本就会比较的高，所以就会考虑是否是要买房。 那这么来看的话，在荷兰年轻人也会把买房作为一个结婚重要的准备因素是吗？ 其实并不一定是的， 不一定是， 对对，也是看 不像我们就是没房子不好意思结婚是吧？ 是的，荷兰的话结婚以租房其实是为主的，然后一般是考虑到后来未来，比如他有2个、3个孩子，但是如果他住在一个单间，比如说50平米，那就不太方便了，他就考虑可能更大的房子的时候，可能是会开始考虑是要租房更大的还是要买房子。 那么买房子在你看来哈，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岁呢？ 平均年龄大概是35岁左右。 开始考虑要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了。 对。 那么目前呢在荷兰哈，人们主要的居住形态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像这个已经工作了的，或者是成家立业了的，有孩子的了啊。那么在很多的国家呢，人们的梦想是比如说一个带院子的这样一个 house 是他们的居住梦想哈。 是的。 不过现在呢在很多特别是大城市，随着房价的高起， 是 可能过去这个梦想已经不太成为不太不够那么现实了哈。那如果在城市里居住呢，也开始要实事求是的把这个居住的要求面积可能会缩小。 是的。 甚至呢有人就觉得可能我就住公寓了啊。那么在荷兰大城市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在荷兰大城市的话，比如举例阿姆斯特丹，它整体的城市规划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很多那种大的 house 在，所以对年轻人来说也考虑成本，会租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公寓。比如说像单身公寓50平米左右的，像是他能负担得起的。然后当你工作一定时间有一定积累后，年轻人可能会考虑我们去就是比较离城市稍微远一点的，然后 价格不用那么贵的。 对， 嗯， 就考虑这种地方，可能会选择一个联排的公寓，联排的别墅，或者是一个大的 house 这样子的形式。 嗯，那么这些年呢，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这些大城市哈，无论是美国的呀、加拿大的呀、澳大利亚呀等等哈、英国呀哈， 嗯， 像这些首都啊，或者是最大的经济城市里的很多的年轻人会说，自己买房的梦想越来越难以实现了哈， 嗯， 可能工作很久这首付都攒不起啊。 是。 那么这些年来在荷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年轻人也会为买不起房而纠结吗？ 有的年轻人是会的，因为在买房的时候，荷兰人其实比较少是全款支付，大部分的话都是通过贷款，然后年轻人贷款的话，荷兰的要求也是相应比较高的，比如说你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有一个长期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才考虑会给你贷款。前两年的时候荷兰的贷款利率也比较低，所以促进了一批年轻人比较勇敢的选择了买房，在08年之前的话他是选择的比较少的。 那现在整个像荷兰，特别是像阿姆斯特丹这个大城市哈，它的房价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房价水平不等，根据它的面积，有从几十万欧到上千万欧的都有，根据它的地理位置也有选择不同。 那你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个房屋的价格是不是这些年来也在高起，也给很多人这个买房哈带来不少困扰呢？ 是的，像举例来说，阿姆斯特丹从去年到今年的房价整体就涨了30%左右，说明房价是回暖的一个趋势。欧洲像荷兰的话，它的房价不太像我们中国的北京上海这样子房价每年涨得那么的快，它像08年的时候是达到它的历史的最低的一个冰点，然后自那之后就是慢慢的往上涨，到现在的话才有一定回暖的趋势。 那你说这个30%涨幅是指跟08年的最低点相比是吗？ 这个30%涨幅是和去年，就是2016年和2017年的对比。 那这么来看的话，其实涨得是很快的啊。 是的，这也就是阿姆斯特丹这个大城市，其他的小城镇的话，相应的涨幅是比较小的， 是比较平缓的哈。 对， 那这么涨得这么快，是不是也是跟需求旺盛有关系啊？ 现在会有一些人考虑投资 哦， 是这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是硬性的买房的话，就会比较少。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前面也是谈到了在目前在荷兰呢它的一个主要的居住形式哈，另外呢就是也谈到了这两年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房价的问题哈，那你觉得当地的政府或者是民众有没有呼吁这个房价上涨不要这么快呀，有这样的呼声吗？ 它会有一定的控制，比如说它会相应，如果房价涨得很快，政府是会给你追缴一些你这部分的税的。 哦，就持有的税上， 对对， 会让你觉得这个不能光看，就是说白了不能炒房子为生，是吧？ 对对对。 好，听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资深的花艺师哈，同时也是从事花卉贸易的田梦娇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是关于荷兰的居住形态。刚才呢我们也是谈到了在荷兰哈有哪些主流的居住形式，也谈到了这两年的荷兰的房价的一个上涨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把话题呢还是回到租房子上来哈。目前呢在国内我们租房子的这些具体的程序哈，比如说是压一个月的押金，然后呢付3个月这样的一个租房子的情况。那么在荷兰也是如此吗？ 在荷兰一般的话它是要有一个3个月的押金，然后同时如果是通过中介来找到的房子也要付中介这个一个月房租的这个中介费。 那这跟北京很相似啊。 对。 那如果说租房 你前面也谈到了，其实房东呢还是很注意看这个房客的资历呀、他的信用啊等等哈、 是的， 看工作工资情况。 嗯， 那么作为海外留学生来说，在荷兰想租公寓、想租学校之外的房子，是不是难度非常大呀？ 对，这样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说，在荷兰租房，它是要考虑你是否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然后根据一般的话是要看你的工资，是否你的1/3的水平能够支付他的房租。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考虑给你租房。所以对学生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学生如果想去校外租住，是不是难度还挺大的？ 是的，当时我们找房子就是比较困难，所以还好学校是提供了学校校园的一个公寓给大家，这样子就避免了一些这一类的问题 麻烦。 对， 那比起来的话，你觉得住在校内和住在校外有什么不同呢？ 住在校内的话，其实我的感觉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离你上课的地方是比较近的。然后但是你在生活上面会可能会有些影响，因为比如说离超市啊，或者是城镇中心是比较远的。 从生活的便利来说，可能还是租这个普通的民宅会更加方便哈。 是的。 但是如果从学习的角度来看，从经济上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租学校公寓更加的简单，程序也是更加的方便一些哈。那么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哈。你是2010年到荷兰学习。 是的。 2018和2010，你觉得留学对于海外学生来说，在荷兰的留学生活的变化是不是很大呢？ 是的。之前荷兰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留学国家。 对， 当年我去的时候，直飞的都航班都比较少。到现在，你去主要大的城市，你会看到很多留学生。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感觉 国际化了。 对对，越来越国际化了。到处都能听到中文了。 是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了哈。 是的， 我记得就在最近还读了一篇报道，是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呢对媒体表示，这两年在他的大学里面国际学生的数量是越来越多哈，占比几乎是达到了25%以上，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是。 那么最大占比呢是来自德国的海外学生，第二呢就是中国学生了。那不过德国学生可能是占比更大，可能这个25%里面几乎90%是来自德国的学生。那么中国学生的这个上涨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哈。 是的。 那么他们也是表示说，认为这个国际学生的上涨速度太快了，他们想稍微来缓一缓啊、来那个稍微的减少一下哈。你这方面情况你了解吗？ 他荷兰因为他整体的地理它的环境是比较小的，像它整个人口才1600万，对他们来说是压力比较大的。如果人突然的激增，他感觉到他的教学水平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老师相应的话也要增加，他的所有人工的成本都是要增加的，他可能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那你觉得对于海外学生来说，去荷兰留学它的吸引力在于什么地方呢？ 主要第一呢是它对于学生来说比较实在的，可能它的成本会低一些。它虽然是欧洲国家，但是它的教育水平很高，但是它的成本的话就是相应比英国德国这些地方要便宜一些，这可能是学生首选的。 你觉得他的生活成本， 对， 学费成本， 对对， 都会低一些。 是的。然后第二个方面在于，他虽然是以荷兰语为他的母语和主要语言，但是在英语在荷兰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对于学生来说，他不像去德国或意大利或者是法国 重新学一门新语言。 对。所以它的包容力是很大的。第三就是它的文化非常多样性，包容性很强，所以很多学生愿意选择荷兰作为他们的首选。 对，所以呢我也是看到报道说哈，这位校长也说，正是因为招了很多的国际学生哈，所以说如今在这个大学授课里呢，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选用英语来进行授课。 是的。 但是他认为这也跟他们要求来倡导荷兰语、保护荷兰语的这个初衷并不是特别的符合哈。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2018年开始呢，要放慢这个接收国际学生的脚步啊，不能让人数再这么快速的来增长了。那听到 到这个消息以后，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我感觉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消息的发出，他第一是他很重视他的教学水平，这样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说明他很专业。第二点就是学生可能在选择的时候要看得更宽一些，没准有更多可选的选项。我的建议是先看你的专业，你的专业在哪个国家 有优势， 对，然后去相应的选择。像我们是学农业类的，农科的，那荷兰当然是首选，所以我们要选择的就是跟专业有关的，其次的话再考虑其他的因素。 好，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哈，现在如今呢在荷兰留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很多的留学生在荷兰留学，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后来的这个择业选择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选择在当地就业或者在欧洲其他国家就业，然后呢有多少人会选择回国来就业呢？ 在荷兰的话，他们选择职业的话，首先可能比较多的是科研类的，就比如说学生读完本科读完研究生之后会读到博士，然后从研究生和博士开始，他可能专注的就是科研类比较发达。然后其次呢，在荷兰比较中国留学生选择比较多的就是财会类的和律师类的，还有医疗类的比较多。 那么这一类的专业就业会很容易吗？会容易一些吗？ 相应的话会比较容易，因为它比较专业一些，大家考核的点就是根据你的专业水平来看，所以相应的话对于国际学生它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些学生他们留在荷兰或者说在欧洲其他国家工作的机会会比较多吗？ 相应的机会是会多一些的。 那么你周围也有会有中国学生选择在那儿长期的居住吗？ 会有的。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选择了物流类，然后这个物流在荷兰是非常发达的，像荷兰的鹿特丹是欧洲第一大港口，所以它可以非常好的发挥它的这个专长。但是到了国内它可能就是不太清楚要怎么选择择业，没有人专门做物流这个行业。 那么这些年来哈，很多的欧洲国家这两年呢也开始有一些民族保护主义的趋势抬头等等哈。那么你觉得它有荷兰有没有受影响，对于海外学生在那里就业你觉得会有什么限制和影响吗？ 在海外就业的话，首先要是看你的专业如何，然后其次的话还是看你是否能够达到这个公司的要求，因为现在荷兰的话它毕竟国家比较小，所以它的整个行业的就职的职位也是其实是有限的。它基本上招聘的时候尤其你是国外人，他们都会要先发出一个公告，就比如说这个职位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荷兰人可以来就职，他是会发出一个公告出来的。然后如果没有相应的人能够达到这个水平，那我们就可以顺势去招一个国际类的人，他现在还会是首选荷兰人为主。 所以可能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海外学生来说呢，在荷兰主要还是学习哈。 对 对，学习之后可能他的就业并不是会那么的，不像美国或者是别的国家相对来说就业机会会多一些。 是的，之前的话他是毕业以后学生会有一年的时间，然后荷兰也叫 Zoek Year， 就是这一年的时间让你去寻找工作。但是现在据说是要改成半年的时间了，就是给留学生的这种时间的机会就是更少。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生活了7年之后哈，给你留下的最宝贵的这个财富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能够更加独立的生活，然后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锻炼了自己。然后第二点就是学会了很多花卉的知识，因为在荷兰的话，像花卉不像我们中文直接说是玫瑰啊、百合，它都是拉丁语来沟通的。然后这样子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一个学习。第三 就是学习了一门新的语言荷兰语、嗯、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还是挺有意义的。 嗯，那这些经验对于你今天的工作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帮助呢？ 嗯，我觉得这个整体的留学经验对于我现在工作来说最好的就是能够让我非常有效率和独立的完成工作、 嗯、 同时很有团队精神、嗯、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体验。 嗯，那既然在荷兰工作啊，有没有关注过当地的这个房子？有没有打算自己出手想购置第一套房产了呢？ 嗯，有考虑过，然后有观察、嗯、主要是陪朋友会看一些房子。嗯，像之前的话朋友会看的比较多的、 嗯、 还是公寓类的房子、 嗯、 这样子比较方便打理。 嗯，买公寓哈。 嗯 嗯，那现在打算出手了吗？ 嗯，现在还没有，还在观察中， 还在观察当中哈、 嗯。 那么买房子，你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呢？ 买房子主要第一还是要看它的位置， 嗯， 是否方便于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嗯， 比如说它是否很接近公交车站或者是火车站、 嗯、 或者是高速这几类、 嗯， 方便交通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第二呢是比较关注的是安全类，就是你选的这个房子的周围环境如何。你的邻居是什么类，嗯，这样子是对你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那么如果说刚才你也谈到了哈，准备要买房子了哈， 嗯， 就在考虑看看什么地方的房子可以去买。 嗯， 那在荷兰这个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房价的差异是不是会很大呢？ 是的、嗯、荷兰的房子它不仅仅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它分东西、 嗯、 东部的话就是比较淳朴一点，所以它的价格都比较相对西部来说会要便宜一些。然后西部主要是它沿海城市，比如说主要的大城市都在西部、 嗯、 像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 嗯、 所以它的房价相应都比较高。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一个小的公寓、 嗯、 可能是50平左右，在西边的话要卖20万欧，但是如果20万欧的话在东部的话，你可能可以买到一个联排别墅或者是一栋小的 house。 嗯，所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哈。 是的。 嗯，那么也想请你来分享一下哈，有没有朋友在荷兰买房的经历呢？ 嗯，之前有陪朋友去看过房子，找中介。 嗯， 首先荷兰看房的话，它是要通过中介来寻找的，然后中介会帮你介绍一些房源，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的预算是多少，其次看你的喜好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是单间还是公寓还是联排别墅或者是一个独立的大 house 这样子、 嗯、 看你的需求来定。 嗯，那么在目前荷兰的整个的一个房地产政策哈、啊、 嗯， 你觉得有没有人会通过频繁的买卖房屋啊， 嗯， 来达到一个快速让财产增值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呢？ 嗯，目前来说我觉得荷兰还是比较少的。 嗯， 因为它无论买进或买出都是要交一定的税的。 嗯， 这个税钱就是把你的利润会折走 很多。很多。 对、 嗯。所以说你通过快速的买卖房屋啊，或者是囤积房屋、 嗯、 很难达到一个让财产能够快速增值的这样一个目的，是吧？ 对。 因为本身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 没错。 嗯、 然后荷兰他们有做过估算，就是在荷兰买房、 嗯、 至少要到5年的时间持有它、 嗯、 你才有可能有一定的利润存在。 嗯，好，非常感谢田梦娇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不少关于荷兰的房产信息，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